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强化同盟是自取灭亡的。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最近南朝鲜当局极力提倡强化韩美同盟，他们分别会见几天前来访南朝鲜的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副国务卿时，大谈什么韩美同盟关系牢固，为进一步强化同盟打造基础等等。甚至南朝鲜执政者也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要加强韩美两国在对北政策等各主要悬案上的协调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而伪外交部也极力向美国主子讨好，说什么韩美同盟是外交安保的根基等等。这是一种为了在南朝鲜执政者访问美国之前迎合主子而献媚的卑鄙行径，是一种被对美追从冲昏头脑而轻举妄动的可怜丑态。强化韩美同盟从其本质上是一个南朝鲜对美奴役关系和从属结构的深化。殖民地附属同盟的强化，归根结底意味着将南朝鲜政治、经济和人民生存权都托给美帝国主义者做核战争祭品，把南朝鲜民族的夙愿、祖国统一问题也交给外部势力处理。现任南朝鲜当局丧心病狂，执意起凌于韩美同盟，这是一种对要求自主、民主和统一的烛光民心背信弃义的行为。南朝鲜当局若不抛弃时代错误的对外部势力依赖政策，就必将落到像遭到民心唾弃而被埋葬在历史垃圾堆里的朴槿惠逆贼集团那样悲惨的下场。强化韩美同盟是自取灭亡的。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强化同盟是自取灭亡的。